当年皎然和尚独坐山间等候的那位佛学同僚，或许就是在其中的某座寺宇中出家修行的。除了佛道两家为崂山留下了大量人文古迹之外，崂山凭借其壮丽的景色也为自己赢得了东海第一名山的美誉。崂山的主峰高约1100米，临向大海的一侧是陡峭的悬崖峭壁，而面对内陆的一侧则是平缓的山坡，余脉甚至通到了北方的即墨市的东部。这样的山势结构形成了崂山丰富的景观，既有重峦叠嶂的陡峭山岩，也有林木茂密的山间故地，更有曲折回旋的河流和清冽甘甜的泉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崂山的四季气候分明，不同季节的景色都独具特色，使得不同时节来到这里的游人能领略到不同的风光。无怪乎千百年来，崂山一直是备受推崇的风景名胜之地。诗人皎然的这首作品，既描绘了山间的景色，后半段又颇具情趣。他一方面感慨自己贪恋美景，以至于忘却了修行，另一方面也在埋怨自己的朋友为何迟迟不到。这种情趣与山间的美景相得益彰，使千百年后的读者们吟诵起来仍然能够感同身受，妙趣横生。远寺萧萧独坐心，山情自得去何深，泉水稍低芙蓉漏，月影才分鹦鹉林，满地云青长爱喜，绕松风劲美吹金，贪闲不计前心计，念别聊为出世隐，更待花开遍山雪，山山相似若未寻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尚远，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、程涵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，看到你的模样，那层幽蓝幽蓝的眼神，充满神秘，充满幻想。古老的传说，记忆的城堡，美好的感觉永不停，一闪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让我觉得心在跳，